马上就上瘾。四九城醪糟火锅的人均消费99元左右，地址呢在石佛营路朝阳北路的交叉口的西北角，十里铺地铁站 B 口的对面。下一站我们吃的火锅是叫做豆川火锅，我们一起去尝一尝这辣味的火锅。这是一家藏在胡同里的火锅店，火锅呢是够麻也够辣，更是够香，偏向于成都火锅的那种鲜香辣的感觉。特别推荐这里的扒牛肉，然后呢还有秘制嫩牛肉，味道都很棒，而且是滑滑嫩嫩的。除了传统的川味火锅之外呢，这里还有石锅麻辣串，劲辣有味。而最值得一提的呢还有他家的啤酒，水龙头打开就能够直接接着喝了，走电子表计费，感觉很像家里的自来水表。啤酒很新鲜，特别的爽。这里人均消费110元左右，地址呢是在鼓楼外大街68号。那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吃火锅，看一看下一站我们要去往的是金上尊火锅。金上尊呢藏在农科院内，真是一个高大上的地方，屋顶挂满了很多梵高的画，不但环境优美，那个味道更是让人流连忘返。特别是可口的番茄汤底，那才叫一个绝，锅底真材实料，鲜美无比，番茄打成汁儿熬制而成的。更值得一提的是还送精美可口的小菜哦。另外青山绿水不愧是招牌锅底，用的呢是青椒和花椒熬制而成的，辣度一般，就是担心有点麻。这里人均消费在110元左右，地址呢是农科大道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南门，向北走200米就到了。接下来再为大家推荐一个重庆醪糟火锅，叫做王刚博。重庆炒了十几年底料的老师傅炒制的底料怎么可能不香呢？他们家用的就是这个底料，比如说他们家的偶遇小鲜肉、真情连连看，还有嗨辣牛肉卷，都是令人浮想联翩的菜名哦。不要以为我在跟大家开玩笑，其实他们家的菜单还是蛮有意思的。另外呢还为大家推荐的是爽口的冰粉和天府可乐，听说开业不久就有很多明星已经去探班过了。这里人均消费140元左右，地址呢在东三环霄云路15号。记得哦，吃辣辣火锅一定要吃个冰粉爽一爽。 Yeah. 好的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今天呢，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推荐一些不一样的好吃的火锅，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品尝一下大城重庆老火锅。城是诚实的城，大城重庆老火锅，走起。这里呢有着欧式装潢外表下的小资，而且还藏着火辣辣的川味火锅，毛肚口感脆脆的，鲜嫩无比，而鲜鸭肠呢粉粉嫩嫩，在锅中翻滚几下便可以吃起来了，脆脆的口感也是相当不错。当然了，四川火锅怎能少得了鸭血呢， QQ 的口感一定不要错过。还有麻辣牛肉，牛肉裹满了红彤彤的辣椒，油亮亮的肉在锅里召唤着你的味蕾，吃起来也是辣劲十足，久涮不老，爽翻天哦。这里人均消费120元左右，地址呢就在左安门内大街龙潭湖公园的西北门附近。下一站我要为大家推荐的火锅是小西街80号。这个店内以武则天为文化主题的装修风格，老板呢来自传说中武则天的家乡四川广元。川人在火锅的调制上似乎都有着得天独厚之处，食材新鲜，牛肉鲜嫩，油炸酥肉味道也是棒棒的。他家必点的菜就是凤爪火锅，然后呢还有二娃子抄手、酸菜炒饭、炸酥肉、肥肠等等，酸梅汤好喝，路过来打个包都是值得的。门口呢还有球桌，排队等候的客人 或者是吃饱了在这儿消化神的人都可以玩一会儿。另外听说国乒头号人物刘国梁更是他家的头号粉丝，经常光顾这里，这里人均消费130元左右，地址呢在神路街39号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火锅真的是太牛了，它的名字就叫做锅说一次用油老火锅。锅呢就是火锅的锅，锅说一次用油。之所以敢叫这样的名字，就是因为他们家独创开发了一次油的锅底，吃了不上火的一次用油老火锅，各种食材更是新鲜海量，有脸盆大的毛肚，还有芭比娃娃的肥牛，霸道的麻辣牛肉，还有不一样的井水豆芽，让你一次爽到过瘾。另外呢，每张桌还都放了一瓶墨汁，吃完了直接倒进锅里，防止锅底二次使用，是不是很诚信呢？这里人均消费是108元，地址呢在石佛营路八里庄北里302号，恒泰大厦的对面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继续带领大家去吃火锅。接下来我们去往谢记老火锅。光体谢记老火锅，锅底的味道很足，酥肉、香菜、牛肉、雪花肥牛、牛蛙、黄鳝，还有千层肚、笋壳鱼、脑花、黄喉等等，都是不容错过的食材。另外值得一提的呢，是他们家还会有带着玫瑰花瓣的红糖冰粉，一定要点哦，硕大的一份，特别适合在吃过四川火锅之后来解辣解油腻。这里的人均消费150元左右，地址呢在工人体育场内21号看台对面。下面带大家去吃一个算是网红店了吧，叫做杨家火锅。据说呢，很多明星也都会光顾这家店，店面很大，用餐气氛也是相当放松的。在他们家点上一份微辣的锅底，在别人家眼中应该算是辣的了，底料给的很足，特别香，食材也是相当新鲜的。这里的人均消费130元左右，在来广营西路首都师范大学对面。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，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，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，才会结果的张望。我没有想我又不脆弱， 小事很健忘，我哪有说谎，是很感谢今晚的相伴，但我竟然有些不习惯。我没有说谎，我何必说谎，爱一个人没爱到难道就会怎么样，别说我说谎，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，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。我没有说谎，是爱情说谎，他带你来骗我说渴望的有可能有希望。我没有说谎，祝你做个幸福的新娘，我的心事请你全遗忘。 接下来我继续带领大家去寻找好吃的火锅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走起继续吃火锅，深夜要放毒。来，下一站我们去往的是城八府火锅，这里呢要推荐一下是鸳鸯锅了，辣锅的部分辣的是刚刚好，而清汤锅呢主要用来涮菜吃。Q 弹的牛肉丸的确不错，有嚼劲儿，而虾滑呢也是相当新鲜的，能吃出颗颗虾粒的感觉，很好。蘸料会有服务员帮你调制好，他家的服务态度也是特别贴心的，一点不次于海底捞。这里人均消费在88元左右，地址呢在双榆树东里15号，北京101中学对面。 But this won't pass.I'll take my chance and pray that it can last. Cause I can't hide it, no. 继续吃起来，下一站为大家推荐的是宽板凳老灶火锅。辣得很香很爽的老灶火锅，特别推荐要吃他们家的涮鲜鸭血。可能这道食材只有在正宗的四川火锅才能吃得到吧。番茄锅涮虾滑，味道也是很好的，而菌汤呢特别适合涮蚝鱼，这样的味道融汇了鱼香与蘑菇的醇香味道。服务员服务很到位，有礼貌热情而又周到，工作还特别的主动。这里人均消费120元左右，地址在陶然亭公园的北门向西50米左右。越吃越辣，越吃越麻，可就这样的火锅却是越吃越想吃。接下来去往9号重庆火锅，麻辣牛肉非常的好吃，一定要试一试，肉质非常的鲜嫩，麻辣也相当过瘾，但是不要煮时间太长哦，不然会煮老的。脑花呢一定要用红油的锅底煮才是必备之良品，绍粉煮好了 Q 弹而又软糯，也值得推荐。最好的是他们家的蘸料，麻酱的味道很正宗，而且不腻。另外呢，小菜和水果也都是配齐了的，很适合配着火锅一块食用，这样可以解辛辣、解油腻。人均消费在100元左右，地址呢在学清路甲18号 A 座101。 下面这家店的名字也是蛮特别的，最后要给大家推荐一下，叫做纯辣号重新老火锅。纯就是嘴唇的纯，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心里已经有数了呢？他们家的内容和名字是一样的，属于特别辣的那种。羔羊肉很嫩，麻辣肉片的肉呢比较大，腌制后下锅，煮后也不会老。毛肚和鸭血凹凸有形，下锅涮了之后马上就可以吃，口感咸香而又辣。龙利鱼片他们家的服务员也是特别推荐的，如果是带小朋友去，一定要点上一份龙利鱼片，没有刺儿，特别适合小孩子们吃。这里人均消费110元左右，地址呢就在北土城东路惠新西街南口。今天突然搜罗了好多新鲜的火锅给大家，不知道有没有一款适合你呢？反正我已经馋了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